自序。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《芭芭拉少校》，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工业巨头安德歇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蒂芬，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。这个年轻人在科学、文艺、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，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，会明辨是非。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，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，怎么你什么都不会，就会一个明辨是非？我看到这段文字时只有20来岁，顿时痛下决心，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。我年轻时所见的人，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，就以为无所不知，对世界妄加判断，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。直到年登不惑，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，但这是后话。无论如何，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、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。萧翁说明辨是非难，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。俗话说得好，此人之肉彼人之毒，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。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，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。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，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，虽然有狂妄之嫌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。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，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，但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我是年轻人，觉得能洁身自好，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。现在我是中年人，一个社会里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，要对社会负责，要对年轻人负责，不能只顾自己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开始写杂文，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，偏偏都在明辨是非，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。伦理问题虽难，但却不是不能讨论。罗素先生云，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。考虑伦理问题时，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，但你可以说，这是我的一德之见，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，把是非交付公论。讨论伦理的问题时，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，这是我最近的体会，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。假设有一个领域，谦虚的人、明理的人以为他太困难、太暧昧，不肯说话，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、狂妄之辈，这导致一种负筛选，越是傻子越敢叫唤。马上我就要说到，这些傻子也不见得真的傻，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，久而久之，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。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，他说，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，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。我很不客气地答道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，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。这倒不是在唬外国人，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，但他们都在沉默中，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。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，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。伦理，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，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。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，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。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，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，然后加上一句，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？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，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，所以这就叫做愚蠢。在我们这个国家里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。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5个傻儿子，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，就会和人打架，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，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，而且装傻谁不会呢？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。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，不只是可以，我是写过的。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？ 但装傻是要不得的，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，只好装到底，最后弄假成真。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，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，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，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，成了风云人物。到了这一步，就只好装下去了。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？我反对愚蠢，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，这种人只是极少数，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愚蠢里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，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，是肖伯纳告诉我的。在他的《匹克梅良》里，希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里尔先生。希教授问，你是恶棍还是傻瓜？这就是问，你假傻真傻？杜先生答，两样都有点。先生，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啊。在我身上，后者的成分多，前者的成分少，而且我讨厌装傻，渴望变聪明，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。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，我还想反对无趣，也就是说，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。据我的考察，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，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。在一个矮板的社会里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，起码是黑色的幽默。看过但丁《神曲》的人就会知道，对人来说，刀山、剑树、火海、油锅都不算严酷，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，把人冻在那里，一动都不动。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，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，这个不宜提倡，那个不宜提倡，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。要真是这样，就不如不活。罗素先生说，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。在肖翁的芭芭拉少校中，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，那些话都变得很有意思。其中有一句是，人人有权争胜负，无人有权论是非。这话也很有意思，但它是句玩笑。实际上，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利，他已经不战而胜了。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，我活在世上，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，遇见些有趣的事，倘能如我所愿，我的一生就算成功。为此也要去论是非，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，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。我开始的太晚了，很可能做不成什么，但我总得声明我的态度，所以有了这本书，为我自己，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。王小波，1997年3月20日。